马西林矿泉水和大华峰矿泉水最近被列为朝鲜天然纪念物。马西林矿泉水是2013年8月被马西林滑雪场建设者所发现的，不仅水味好，而且有益于健康长寿，尤其是对消除心脏负担和消化不良以及康复有疗效。大华峰矿泉水是1974年被发现的，药效和保健能力显著。目前马西林矿泉水和大华峰矿泉水广泛利用于人民的生活和增进健康。